罗马书的第六讲第二章的十七至到二十九节。嗱，你话咦，下个礼拜就圣诞噶咯？头先儿童合唱团同埋我哋嘅诗班小组都唱咩歌啊？平安夜系嘛？两个都唱平安夜。喂，你系咪应该讲翻一个平安嘅信息俾我哋听下？嗱，喺说讲平安嘅信息之前，我哋首先要知道，可能我哋信仰上系有啲错误嘅安全感。嗱，呢一个正系我今日所要同大家讲。记唔记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讲，神系用乜嘢嘅标准嚟到系审判人？嗱，若果神系会审判人嘅话，好多人就希望能够逃避神嘅审判，我哋希望系有安全感。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希望有安全感。但是很可惜，很多时我们基督徒都好，是会有错误的安全感。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很希望有安全感的。安全感是什么？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任何的忧虑，没有任何的恐惧。我哋鍾意將我哋嘅投資擺喺唔同嘅地方，有金融、有股票、有證券、有房地產，希望一犯唔掂仲有第二犯，唔會血本無歸。我哋工作上都好希望有安全感，最好就係娶到 boss 嘅女為妻，咁就打低腳都唔使憂。但係 boss 唔係咁多女㗎咋喎，但是不用怕，仍然都可以买工作的保险。到你真的失业的时候，工作的保险就会赔偿，那你就继续有日常的这些费用来到生活。亦都有很多人是买人寿保险，是不是希望有个保障。连住的地方都是装满什么啊？啊， security system,安全的系统，防止人哋入屋嚟到偷嘢，我哋都希望安全嘅，系嘛？嗱，但系呢啲我哋都可以控制，有啲嘢我哋控制唔到嘅。啊，你讲到乜嘢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子战争、世界末日呢啲嘢，我哋控制唔到，讲起上嚟就吓心惊惊咁嘅样，最好逃避呢啲嘅话题。嗱，所以信仰上的安全感就更加重要，不单止是影响我们今生，还影响我们永远的生命。如果你说我们没有安全感，死后就有焦虑了，会不会面对神的审判啊？死了之后会不会为了我们的罪要承担责任啊？这些都是令到我们不安的。非基督徒怎样得到他们的安全感啊？他们会安慰自己说这个世上没有神的，没有神的，所以他们做任何事都不会受到神的审判。不过这个是自欺欺人。罗马书的一章三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或者该死的，他们自己知道是有神，神将他自己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见到宇宙万物，他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就算他们自己骗自己，他们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第二章呢，讲到犹太人都是一样，不单止外邦人，犹太人更加是了，他们是有神的律例典章，有神的话语给他们，他们更加是无可推诿。今天是讲到第二章的下半章，是讲什么？保罗要指出犹太人他们错误的安全感。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神来到审判他们。他们这个安全感绝对是错误的。保罗是要拆毁他们的安全感，他们才能够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当保罗讲到一个人怎样能够真正得救，在第二章拆毁他们的安全感，第三章他们才有可能是会得接受神。同样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都有很多错误的安全感。很多人在报道会举手决志， 跟住就冇咗下文，唔见咗人。又有好多人，佢哋认为受洗就系入天堂嘅入场券，但系受咗洗之后，亦都系冇下文。嗱，亦都有好多人每个礼拜日翻教会系做乜嘢啊？认为系一个保障，系得救。嗱，其实呢一切都唔系可靠的。嗱，保罗系要拆毁犹太人错误嘅安全感。你话有冇搞错啊？你想去督爆人？人哋有安全感，你咪由佢得安全感咯。佢认为咁样啱，咪由佢咯，系嘛？嗱，但系其实安全感系好危险噶噃。有一个例子，泰坦尼克号 Titanic。大家都知道 Titanic 的故事， Titanic 就是人家认为这只船这么大只，没可能会沉的嘛，撞冰山，冰山沉，只船都未沉啦，是吧？所以他们没有做到足够的安全艇，亦都是原因为什么这只 Titanic 一沉的时候，这么多人死亡，这么多人失去生命，就是因为他们错误的安全感。我刚才说我们喜欢将投资摆在树我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很危险的。你摆在那些股票那里，分分钟股票会倒的。是新近真的几个礼拜前 Fidelity 真的打电话给我，我将我的 401k 摆在 Fidelity， 哇，三十年都没有人打电话给我，突然间有个 agent 打电话给我，他说 Sydney 啊，你啲钱摆喺呢啲股票嗰度好危险㗎喎，出年可能经济衰退，你可能血本无归。我俾你个 IRA 有个係固定嘅利息，你将啲钱摆入去。我真係好感谢呢个 agent， 佢督爆咗我嘅安全感。若果个股票真係冧起上嚟，我真係可能唔见咗好多我嘅储蓄。而另外呢，又有件真事，真係識得有个人每个月都擺好多钱入去人寿保险。佢话当我退休嗰陣时就有一笔嘅金钱係会得係俾返我嘅。有人问佢，你有冇睇过个合同啊？你究竟能够攞返几多啊？佢话我完全都未睇过。哇，走去睇睇发觉原来真係唔係攞返咁多㗎。大部分都是说他意外死亡就给他，如果他不死得，他能够拿回的不是那么多的。你都希望有人警告你啊，是吧？又讲到我们家的安全系统 security system， 真是有位弟兄他的家是被贼入了去，先发觉原来什么啊，那些贼知道个种子在哪里，走去揼烂了个种子，什么都没得看。你希望在树拆入屋之前有人告诉你，喂，你这个这样的安全系统不安全，以致是能够防止拆入屋嘛，是吧？所以错误的安全感是非常非常之得人害怕。保罗是要拆毁犹太人的安全感。其实这个不单止是保罗开始的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已经是希望拆毁犹太人错误的安全感。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都有很多错误的安全。我们一起来看看犹太人错误安全感的来源是有什么东西。一共是有三方面，保罗告诉我们。第一，就是他们得到从神而来的特权，令到他们是有错误的安全感。第二呢，神是将他自己的律法给了犹太人。第三呢，他们是有礼仪，其中他们最着重的就是割礼。这一切都成为犹太人错误的安全感的来源。我们先看看他们的特权。神是要以色列人使万国认识他，他要使犹太人成为外邦人的光，这个是以赛亚书的42:6。他要犹太人帮助外邦人同神建立有好的关系，撒加利亚书的8:23。他要使到万国得福，创世纪的12:2。但是很可惜，犹太人有了这些特权就成为他们骄傲的地方，他们反而去藐视外邦人。我们再将它分类， 他们的特权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民族。在《罗马书》的二章十七节，保罗说，你称为犹太人，很明显保罗在第二章的对象是哪个？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很多名字的，很多的名称的，他们被称为什么？希伯来人，是吗？希伯来是什么？希伯来是他们讲的言语，是希伯来文。我亦都同大家讲过，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踏出的意思，或者踏过的意思。希伯来人真是一个踏过的民族，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是踏过幼法拉底河，是出吾尔。然后以色列人是踏过红海，是出埃及。还有呢，他们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所以他们真是一个踏过的民族，他们真是希伯来人。还有呢，他们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是和他们的国和他们的领土是有关。记不记得哪个是叫做以色列？雅各，是吧？雅各改名是以色列，雅各就是十二支派之父，由他是出现十二支派，跟住是成立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对犹太人来讲，是跟他们的国和他们的领土是有关。他们亦都是被称为犹太人。犹太人这个的名字在树列王纪下的十六章六节是首次出现，代表什么？是在他们被掳回归之后被称为犹太人。所以这个名字犹太人不是很喜欢，的印象给人就是他们受到苦难，好像有些他们觉得是歧视的性质，所以他们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他们反而喜欢是被叫做以色列人。现在来讲，他们希望叫做以色列人，就是跟他们的领土和他们的国家是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其实这些不同民族啊，这些这名称不断地在说改变。我记得我七十年代来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叫亚洲人做什么？ Orientals。 你现在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现在没有了。七十年代是很流行，现在叫亚洲人做什么？ Asians。 所以这些名称不断地在说改变。犹太或者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被赞美的，或者是出色的。的确犹太人是被神拣选，他们得到神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神真的希望他们是成为一个被他赞赏的民族，是一个出色的民族。犹太人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民族非常非常之的自豪，非常之的骄傲，他们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人。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跟犹太人说，他说真理会令到你得到自由。哇，那些犹太人说，有没有搞错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他们是这样来回答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三节。有没有见到他们多骄傲啊？其实他们有没有作过奴仆啊？他们被很多的国家来到征服，是吧？有埃及，有亚述国，有巴比伦，有马代波斯，有希腊，有罗马。他们居然说自己未做过奴仆，是吧？他们真是自欺欺人。他们认为只要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靠着我们伟大的民族，没可能我们会被人征服。施洗约翰亦都曾经是说他们，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八至到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这里也都曾经跟大家讲过，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施洗约翰指着什么石头说神能够从这些石头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记不记得 施洗约翰喺边度嚟到施洗啊？同人喺约旦河系嘛？记唔记得嗱？我讲呢个约书亚记嘅时候，佢哋过约旦河，约旦河水干咗，神叫约书亚喺水河底做咗一个石碑，十二块石头，然后咧喺树吉格同样做一个石碑，又系十二块石头，系嘛？有人觉得奇怪啦。你做一个石碑喺树河底俾边个睇啊？嗱，其实呢一个系一个象征嚟，好似洗礼一样，就系点样啊？河底嗰啲石头就好似一个人受洗浸咗落去咁样样，然后喺吉格嗰啲石头咧，就好似一个人系出翻嚟受洗出翻嚟，系嘛？就好似受洗嘅过程一样。施洗约翰当年可能就系指住呢一堆嘅石头，就系代表乜嘢啊？就是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叫我们做什么话？阿伯拉罕的子孙，是吧？就是说神能够从这些石头兴起子孙来。其实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如果你能够是给一些心机来到想一下。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都有很多人是有很多的特权。有好多人你问佢，哎呀，我已经系第二代嘅基督徒，我第三代，我第四代添。但系呢班人系咪真系同神有一个个人嘅关系？定系佢哋只不过系俾父母带佢哋翻去教会嚟到敬拜？呢一个信仰可能系佢哋父母嘅信仰，而唔系佢哋自己嘅信仰，系嘛？我哋一样基督教都有好多所谓呢啲嘅特权。好重要嘅，我哋需要系监察下我哋自己嘅信仰，系咪呢个信心系咪出自我哋自己同神个人嘅关系？嗱，除咗民族系佢哋嘅特权，佢哋亦都有神嘅律法。罗马书嘅二章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嘅旨意，也能分别是非。教训这个字原文希腊文就是 catechio 这个字，就是慢慢演变成 catechism 这个字。 catechism 就是早期教会的教训，尤其是在树洗礼之前的教训、的教导。犹太人他们是拥有神给他们的律法，神给犹太人的律法经文告诉我们，是要他们晓得神的旨意，能够分别是非。一个犹太人由一个细佬哥开始，他们就接触到接受到神的律例典章，在他们的成长过程，这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透过律法，神将他自己是显示出来，他是给犹太人知道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律法亦都是不单止包括道德上的律法，亦都有献祭、礼仪和节期。这一切要来做什么的？是要来将犹太人分别为圣，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以致他们不会学习外邦人来到拜偶像。神的律法还包括什么啊？以色列人与神立约，所有祝福咒诅的条款都在树律法的里面，所以律法是很重要。在诗篇的147篇19至20节说，神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都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有没有看到啊？神单单是给律法给犹太人，他没有将这些律法是给外邦人。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听，所以神是希望他们真的成为一个能够被神赞美的一个民族，就是经文所告诉我们听。但是很可惜，他们有了神的律法，反而变得很骄傲，他们觉得自己和拜偶像的外邦人是有很大的分别，他们是高过他们一等，看他们不起。有了神的真理，有了这些知识，很可惜反而给了他们是有很多错误的安全感。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二章十七节说他们倚靠律法以神夸口。我们读经文要很小心，这节的经文听起上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其实这节经文是负面的，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拥有神的律法高人一等而夸口，他们歧视外邦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什么？是盲眼的，是在黑暗的里面，是愚蠢的，同埋是无知的。我们怎么知道啊？保罗继续是有话给我们听，犹太人就是因为有了律法，不单止骄傲，他们还自信。保罗在说经文指出了犹太人五方面自信的问题。首先他说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瞎子的领导。那你说瞎子是谁啊？瞎子就是那些外邦人，是吧？神叫以色列人要带领外邦人来到认识神，但是结果犹太人自己呢都不认识神。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在以赛亚书的六章九节，他说你们被脂油蒙心，你们有眼但是你们看不见，你们是有耳仔但是你们听不到，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他说你们认为自己是带领人的领袖，其实你们自己都是盲眼的，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还很有幽默感，在住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他说你们去带领人等于盲眼的带领盲眼的，两个都跌晒落个坑里面。不单止他们认为自己是盲眼的领袖，他们认为自己是黑暗中的光。刚才我讲过神叫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光，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六节，但是很可惜他们是没有做到。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很讽刺，他频频警告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不要自己是被神扔到去外面黑暗的里面哀哭切齿。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来到警告犹太人。这个也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五章曾经讲过，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都要小心，我们都是应该是成为非基督徒的光，我们千祈我们要小心是做到这一点。还有呢，就是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蠢人的师傅，他们认为外邦人都是愚蠢的。师傅这个字是同埋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管教这个字是一模一样。怎样管教啊？就是要有行为上的改变。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前些在书第二章我们读过保罗是骂犹太人，他说他们论断外邦人，他们就是认为自己是外邦人的师傅，他们是论断外邦人。雅各在雅各书的三章一节也都说，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当犹太人是要做外邦人的师傅，要走去是教训外邦人，他们知道越多，他们得到越多的亮光，他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律例典章，但是当他们自己都做不到，自己犯罪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审判是会更加的重。这个就是雅各书三章一节所讲。雅各书三章一节里面的师傅这个字和罗马书二章二十节那个师傅是不同，但是两个字都是出于一个字根。还有呢，第四点，保罗说犹太人是希望成为孩子的先生，孩子的老师。这里不是讲真正那些小哥哥，小小哥的 baby， 这里是讲什么？是讲那些灵命上不长进不成熟的犹太人，又或者是那些外邦人加入了犹太教没多久灵命不成熟。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都是警告犹太人，他说你们要进入天国要怎样啊？ 要好似一个孩子一样。除非你哋系成为好似孩子一样，你哋唔能够系进入天国。就系警告呢啲犹太人，佢哋应该系倚靠神，佢哋应该自己系活出美好嘅见证，但系佢哋自己系做唔到。嗱，仲有第五点，最后一点，保罗话：你哋认为自己系律法嘅模范。嗱，模范呢个字就令我哋谂起乜嘢啊？模范市民系嘛？我哋香港嚟嘅成日都话：我今日唔食饭啦，我做模范市民系嘛？但系模范呢个字喺圣经入边唔系咁好嘅喎，系负面嘅喎。模范呢个字喺新约出现两次。一次就是今日的经文罗马书的二章二十节被翻译做模范。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翻译得很贴切。模范的模字是什么？是一个模嘛。一个模是什么？一个框架，一个范围，是吗？不代表有内容的。这个正是这个字的问题，空有外表，空有个框框外表而没有内在。另外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五节，经文说有敬虔的外貌，外貌这个字就是模范这个字，同一个字，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实意是什么？内在嘛，是吧？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有没有见到在圣经里面模范这个字是负面的，是翻译做外貌模范，即是说空有其表，空有外表的意思。犹太人他们有了律法，不单止令到他们骄傲，不单止令到他们自信，他们还缺少正确的行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是守晒全部神的律法，没有人是因为行律法而得救。律法是要指出人的罪，这个是律法真正的目的，真正的意义。但亦都因为是这样，使到犹太人产生了有两个极端派。第一个就是既然守不到我就放弃了，还掂都做不到的。那么怎样？那个律法要来做什么？哎呀，那个律法就是表示神给我们的祝福嘛，不是要来守的，是代表神祝福我们。这个就是第一个派别的人，所以他们就更加骄傲，这个就被人见到我们是被几被神来到祝福。这个其实跟很多的基督徒都很相似的。圣经不是要来读的，圣经要来做什么？摆在门口，摆在窗，辟邪的，是吗？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记号。圣经我们是要来读的，我们要很小心去实习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对于这班人来讲，拥有律法只不过是一个记号。而保罗骂他们，他说律法不是要来听的，是要来行出来的。你不要说你拥有了，你不去做任何事听都不得，你是要行出来。这个就是保罗给他们的教导。除了有人当律法就是一个标记，还有第二批人呢，就是扮野派。他们是空有外表，既然真实去守守不到了，起码可以做给人看啊，是吧？所以这一班就是扮野派。他们怎样做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已经有骂他们了。在申命记的第六章，神说你要将我的话语是很熟读，就是好像日日携带在身上一样。犹太人说携带在身上，好，我就做只盒，是吧？将神的话语放在里面。那只盒还怎样？越做越大。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哇，那只盒大到没可能看不见的，最初是很小只的嘛。哇，那些人一看见远远就见到你只盒，哇，这个真的很很属灵的人。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是吧？还有呢，好像民数记的十五章，说一个人的衫的水子是代表什么？见到水子你就想起要遵守神一切的命令。他们说，哇，既然是这样，我件衫的水子做到又阔又长，人们认为我是很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一切都是外在，都是马太福音的23章。另外呢，马太福音的6章耶稣基督怎么说，那些犹太人喜欢在说会堂，在说街上来到行善，来到是假冒为善，来到是做好事，就是做给人看。还有呢，在说十字路口来到祷告，是吧？一批人就说，哎呀，律法是要来是做标记的啫，我们被神祝福。另外那批呢，就是扮嘢给人看，是吧？空有外表。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在。所以在说马太福音的15章8节，耶稣基督说，他们外表虔诚，心却远离我，是吧？其实神是知道我们一切的思念，一切的主意。希伯来书的4章12节，对希腊人来讲，希腊人很着重智慧，智慧就是知识，所以他们是追求什么？是追求哲学，是吧？这些就是希腊人。希伯来人呢，其实希伯来人真的知道智慧是不单只是脑里面的知识，而是要行出来。但是很可惜，他们行不到出来。他们有了神的律法而行不到出来，其实是跟他们自己的信念是相违反，是很可惜。这个亦都是原因，保罗在罗马书的9章2节，他说他为以色列人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什么？因为在罗马书的9章31节，保罗说他们追求律法的义，但是达不到律法的义。他们被神拣选，他们有很多属灵的先祖来到带领他们，神给律法给他们，他们有福分来到侍奉神，神还跟他们立约，给他们有应许之地，然后再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的当中。但是最后怎样啊？保罗都是为他们悲伤，为他们伤痛。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活出真正应有的回应，是非常非常之的可悲。有很多人很熟悉圣经，知道圣经的内容，不等于他们是得救。甚至有很多人知道一切有关基督教的教导，知道有天堂有地狱，知道神之认识有魔鬼，知道圣经里面说什么啱什么错，是没有用。除非我们真的有个接受耶稣基督的心，这么多这些知识是没有用。亦都有很多人读圣经就是什么？当圣经是文学，当圣经是知识来到读，很有圣经的知识，但是不等于这个人就是得救。当一个人有这么多圣经的知识，当他们仍然拒绝接受神，他们的审判是会更加的重。我时时都说这个是神的经济，是吧？你得到更多的，你的审判是会更加的重。你得到越多的亮光，其实对你不是一件好事来。就是因为这样，保罗是要拆穿犹太人的安全感。他在第二章拆穿犹太人的安全感，第3章才告诉他们怎样是能够真真正正接受耶稣基督，怎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全。所以保罗用了前3章来到拆毁犹太人的安全感，然后开始他的教导。当犹太人拆穿了他们的安全感，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就会怎样？就会倚靠神。这个就是保罗的用意。就在这个时候，保�罗是提出了3个犹太人时时都会犯的罪，当时时时都会犯的罪，就是偷窃、奸淫和偷庙里面的东西，或者是偷偶像。其实偷窃和奸淫都很能够明白，是吧？很清楚。但是有人可能会拗下个头，什么叫做偷窃庙里面的东西，或者是偷偶像的罪？其实在申命记的7章25节，神跟以色列人说， 外邦人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们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因此陷入网络。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神的确是叫以色列人要拆毁外邦人的偶像，但是有一个警告是什么？不要是将这些金银是据为己有，因为这一切是不蒙神所喜悦的。当时我相信真的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假公济私，口就说替天行道，神说要拆毁你的偶像，我现在就拆毁你的偶像。但是拆毁了偶像就怎样？代代平安，将偶像的金银。当时我相信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怎知道啊？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在《以弗所》的城里面，那些人将使徒捉拿去见书记，那个书记怎样说啊？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三十七节，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有没有见到啊？没有偷窃庙中之物，这个正是保罗指出犹太人当时三个严重的罪其中的一样。这些错误的安全感就带来了有一个负面的结果。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四节，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有特权有律法，他们仍然做不到，是吧？他们仍然犯罪，以致到最后神要将他们逐出迦南地，将他们逐出应许之地。这一度其实保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第五节。当神要惩罚要管教以色列人，就会是带来被人亵渎神的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世人见到神赶以色列人出应许之地，就会说，喂，这个神有没有搞错啊？这些是他自己的子民来的，这样对待他们的，赶他们出去应许之地，是吧？不公平啊，这个神很残忍啊，这样就会亵渎了神的命。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单止是我们自己的命是受损，我们还会令到神的命是受亵渎，是吧？我时时都说第三戒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单止是将神的名挂在我们的嘴边，而是怎样啊？我们的身上每个基督徒都有神的名，人家叫我们做基督徒是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做得不啱的时候，我们就会亵渎了神的名，我们都需要是非常非常之的小心。我们讲犹太人的特权有三样，讲了两样的了。第一个特权是什么？他们的民族，是吧？第二个特权呢？他们的律法。第三个特权呢？他们的礼仪，尤其是他们的割礼。割礼是什么？是代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标记。割礼的开始是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神和亚伯拉罕来到立约，代表神将亚伯拉罕分别为圣，是吧？同亚伯拉罕立一个盟约的意思。这个是非常之重要，但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只不过是一个标记，是吧？是外在的，是在灯上的标记，不是内在的。好可惜，犹太人就很重视这个外在的标记，但他们忽略了这个标记后面所代替真正的意思，就是同神立约。这个很重要，我们等阵是会回来看。但是犹太人他们就是因为自己有受割礼，看不起外邦人，他们说外邦人是未受割礼的狗。另外呢，犹太人的拉比说任何受过割礼的人都不会见到地狱的，没可能受割礼的人会去到地狱。犹太人的解经书米德拉什 话：神向亚伯拉罕发誓，冇一个受过割礼嘅人会被送到去地狱。佢话亚伯拉罕坐喺地狱嘅门嘅前边，绝对唔允许任何受过割礼嘅以色列人进入地狱。嗱，呢个就系佢哋睇重割礼系有几睇重。嗱，罗马书嘅二章廿五节点话？他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了。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三节，保罗亦都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有没有见到啊？行割礼不代表一个人得救，行割礼只是代表一个人与神立约。嗱，你唔好以为好似啲犹太人咁，行咗割礼，我点样做得得？我绝对唔会受到神嘅惩罚。啱啱相反，你行咗割礼，你系受到律法嘅约束，因为你系与神立约，唔系因为律法而得救，但系呢个律法系家规。若果你做唔到嘅话，神就会嚟管教你。嗱，其实呢个亦都系同洗礼系一模一样。好多人认为洗礼系天堂嘅入场券，唔系噶。洗礼唔代表一个人得救，只系代表一个人做乜嘢啊？欠咗神嘅债。乜嘢债啊？因为佢系与神立约，所以佢系需要守神嘅约。只不过系咁样嘅代表，而唔系代表一个人真真正正是得救。当你是跟神立约，你不能够是做得到，你不能够守约的话，你就会得到神的管教。有没有见到这个正是刚才保罗所说，当你逼神来管教你的时候，神的名就会被亵渎。这个我们要很小心。耶利米先知很风趣，他说以朵未受割礼，话犹太人。在住耶利米书的六章十节，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啊，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割礼我说不代表一个人是入天堂是得救，是吧？同样洗礼都是一样。其实最重要的割礼也好，是洗礼也好，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做了之后同神立约，就要听神的话语，是吧？所以耶利米说是耳仔的割礼。洗礼是洗干净你的耳仔，割礼是耳仔的割礼，之后你就要服从神，这个才是最重要。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六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割礼么？有没有见到 神是知道人家的内心，不是看你的身上有没有割礼的标记。一个人若果是没有受割礼，但是若果他服从神的话，神看这个人怎样都是好过一个人受了割礼但是完全是没有行为。同样洗礼都是一样，当我们有了洗礼，如果我们不服从神的话是没有用。而当一个人如果未受洗礼而他是服从神的话，这个对神来讲是更加的重要。而当你如果是受了洗礼，你不去服从神，神说我就当你是一个未受洗礼的人。在这里我也需要再讲一次，有很多人认为犹太人是受了割礼所以他们得救，就是好像他们的拉比，就是他们的解经书所说，是吧？受了割礼你就得救了，你永远不会见到地狱。但是究竟亚伯拉罕是受了割礼先呢，还是得救先？你想想亚伯拉罕，他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被神称为义人，是吧？但他受割礼是几时受割礼的？是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五章是不是前过十七章？所以亚伯拉罕是成为一个义人才行割礼。洗礼都是一样，很多人认为洗了礼一个人就得救， 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记不记得福音传到去外邦人那里，传到去哥尼流一家，哥尼流的一家是得救了之后才受洗，还是受了洗才是信主才得救？他们是得了救之后才受洗，在《使徒行传》的10章47节，是吧，就给我们证明很清楚，割礼也好，洗礼也好，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仪式，最重要的 是真真正正接受神。最后我们来到罗马书的2章28节，二十八节所讲的是一个外在的割礼，二十九节所讲的是内在，二十八节讲的是肉体上的割礼，二十九节所讲的是心上面的割礼。好有趣，你可能认为心的割礼是新约才有的，不是啊，旧约都有很多的经文是讲到心的割礼。其实一早在旧约神已经说，你们外在的割礼是没有用，是内在的，是心的割礼。割礼就是分别为圣，将自己分别出来。但我曾经亦都讲过，不是单单是将我们自己从一些的物件上分别出来，而是要分别做什么话？归主嘛，是吧？我们如果只是将自己分别出来不归主的话是没有用。一个真正将自己分别归主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这个是罗马书的2章29节告诉我们。犹太人他们很喜欢彼此来到赞美对方，哎呀你真是好咯，你做得真是好，你真是属灵，你真是虔诚，你赞我，我又赞回你转头，被人赞有没有用啊？被人赞没有用，最重要是被神来到赞美，是吧？这个就是罗马书的2章29节。而当我们是想到犹太或者犹大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的话，被神赞美，是吧？所以罗马书2章29节就更加有意思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好可悲的就是割礼成为犹太人得救的象征，而不是真真正正反映出他们属灵应有的表现，就是去服从神。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们是有出自内心的改变，而不是空有外表的记号。所以我时时都说，洗礼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标记，不等于任何的事，只代表你是与神立约，你是需要是服从神，是这么多而已，不代表一个人得救。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说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上是有三个错误的安全感，是吧？因为他们的有特权，因为他们是有神的律法，因为他们是有礼仪，就是割礼。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都要是小心我们信仰上的危机。我们都有我们的特权，我等阵会跟大家讲。我们亦都有圣经的知识，是吧？第二点，我们亦都有什么？有我们的礼仪。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我们信仰上的特权。好多的家庭，我们都说好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第二、第三、第四代的基督徒，不代表任何嘢嘅。你系咪真系同神有个个人嘅关系，定系你系跟父母翻去教会？好多第二代嘅基督徒，只不过系跟父母翻去教会，而唔系佢哋真正嘅信仰嚟嘅。呢个好小心，我哋要自己同神有个关系。甚至你可能唔系跟你嘅父母翻教会，你系跟你嘅仔女翻教会。或者你是跟你的伴侣回教会，跟你的朋友回教会，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你要自己跟神有个个人的关系，你真的需要监察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是吧？我们说外邦人完全没有神的话语，他们是无可推诿。那犹太人呢，有旧约，他们更加无可推诿。我哋呢，成部圣经喺度，有齐新旧约，你谂下我哋系咪更加无可推诿？ 你话唔系啊，我信噶，我真系信噶。啊，喂，你嘅行为系出自内心啊，定系外表啊？系咪好似犹太人咁样样扮野派啊？吓，系咪真系出于内心噶？你系做俾神睇定系做俾人睇啊？做俾人睇咧，喺人嘅面前你就做得好地地嘅，但系喺冇人嘅时候咧，咁就天知道啦，系咪神知道啦？嗱，做俾神睇就点啊？就算冇人嘅时候，你一样系会有好嘅行为。外表嘅行为系冇用嘅，只能够俾你系有错误嘅安全感。哎呀，我做得唔错啦，系嘛？赞美一下自己，最重要系边个赞美你啊？系神赞美你。所以我哋都好需要小心，真真正正出自内心嘅行为，先至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系重新得救。仲有第三样呢，就是我们信仰上的礼仪。有很多人去报道会举手决志，没了件事，很多人洗完礼之后，哎呀，有天堂的入场券了、啊、我入紧天堂，又没了件事，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这些一切都是外在的表现，跟割礼一样，是吧？亦都有好多人係鍾意一勞永逸，點解啲人鍾意舉手決志呀、啊、或者洗禮咁就搞掂呀、啊、一勞永逸呀嘛，好多人都鍾意咁樣㗎。所以點解咁多人鍾意一句話叫做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嗱、啊、真係㗎，神揀選嘅的確係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但我哋自己知唔知呀、啊、我哋未必係知道係嘛。嗱、啊、其實我話你聽呀、啊、你知㗎，你知的，你为什么会知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得救是三部曲。首先你是被称义，被神称为一个义人，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神称你为义人，你与神和好，罗马书的第五章。如果一个真正在树这个报道会，如果你真正是决志相信的人，你被神称义就是那个时候。但是永远不会说孤立的，你清了义之后就没了件事，或者你举手决志之后就没了件事，你一定会有成圣的过程。我再讲一次，清义绝对不会是孤立的，是和成圣一起的。成圣是什么？成圣就是你有出自内心的改变，你被圣灵来到带领，你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罗马书的第六章。注意，我讲是真正被圣灵带领，不是说你故意做作说我要做个好人、OK? 真正被圣灵带领，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会见到。还有第八章呢，得到荣耀。最后、啊、耶稣基督回来，无论你是死了你未死，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会有荣耀的身体，你会得到荣耀。圣经真的教我们这三部曲，你见到罗马书的第五章称义，第六章成圣，第八章是得荣耀。那你说第七章呢？第七章仍然是成圣的阶段，保罗是和罪来到斗争。我们去到第七章，我们会见到仍然都是一个信心的斗争在树第七章。虽然称义是一次搞定，是真是一次过得，但是一定是会有成圣的。我告诉你，若果你的生命当中你是没有成圣的话，你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可以很清楚告诉你，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被神称义的人就会成圣，成圣的人就会最后是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不要被错误的安全感来到是害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是真正重新得救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罗马书的第二章，给我们见到保罗是指出犹太人错误的安全感，给我们见到我们做基督徒都是要好小心，我们都是需要是监察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得救过程当中真的有三个步骤，就是称义、成圣和得荣耀。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绝对不会是停了在称义的阶段，而是有真真正正出自内心被圣灵带领、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最后是能够得到荣耀。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监察我们自己的信心，以致我们是能够是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真是一个是得救的人，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